北京时间20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兴广播电台 FM98.6、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奴公社、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你来收听第10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开始呢，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5期内地榜的排名。第10名是一首新歌进榜，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为你心动。 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心痛，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现实或者太残忍，命运梦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我为你心动，我被你感动，我的痴心怎么不起作用，只愿共饮非分匆匆，我为你心动，我为你激动，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 谢有才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随着你太有才了这句经典的口头禅，他和他的歌也进入了你的生活当中。谢有才他说，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爱的初衷，他是一个执着自己梦想的成熟男人，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去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这是来自谢有才为你心动，跳空进榜第10名，得票502票，一定要多多支持他哦。本期第9名的歌曲是来自天风娱乐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 听着你说你忘了我，该不该去难过，眼前的你瞬间变沉默，那一刻我感觉这段爱情是那么脆弱，告诉我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一个人好寂寞，我好寂寞，只有眼泪陪着我，祈求老天把你还给我，让我们重新来过， 求老天把你还给我，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快乐，没有你只会堕落。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离开了你我不懂怎么生活。 刘天琪在2016年度发行的个人最新的 EP 叫做《一生相随》。作为一名音乐人呢，刘天琪获得了业界的一致赞赏。同时他作为一名极富有个性的歌手，他清新动人的嗓音与唯美的曲风也获得了很多媒体和粉丝的追捧。刘天琪的音乐事业正在起步，通过新单曲的走红也让很多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他。让我们期待他带给大家更多的优秀歌曲。这是来自刘天琪演唱的《离开你我不懂生活》，上榜两周得票55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孙文《一个人很爱一个人》。 有个人错办已经很难，为何真爱总要受局限，仿佛一场修行苦片。我这个你身边最好朋友，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牵你的手？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可是这一切看似简单，却又很难，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可是这一切看似简单，却又很难，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 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一份爱，在心中呢已经被波涛汹涌，然而四目相对的时候，却只有眼神能够代替语言去诉说这内心当中的种种的苦，深深的爱。歌者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份爱，一个人很爱一个人，仅仅只爱一个人，无关其他的事，其他的人，简简单单只因为爱而去爱。这是来自孙文演唱的《一个人很爱一个人》，上榜三周得票62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索宁乐严艺丹《错遇》，跳空进榜第七名。 滚烫的或者预祝了的宠爱呀，你收到了吗？ 子飘的，啦啦啦啦，虽然谁也没说话，啦啦啦啦，他眼中滚烫的火炙欲出了他。 2011年，凭借着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尾曲《三寸天堂》而获得了关注，严艺丹被外界称为是星月才女。她的演唱呢，精准又讲究，用情用气，更见用心，将一段气血情伤的歌唱得深入骨髓。严艺丹错誉，跳空进榜第七名，得票712票。第六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非你莫属》。 你说要我陪你去散心，我发现你心意在挑明，早餐做好一个人冷清，等你回来倾诉我的痴心。我的心非你莫属，你不该让我痛苦，你心里有另一个人我也不糊涂，当我真心真意为你付出。我的心非你莫属，你不要装作无辜，现在说出来我也一个人承受，为你全心全意我愿守护。回来回来，我的心非你莫属，回来回来，我的心非你莫属。 甜美教主陈娇，她以时尚的外形和专业的素养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呢，她也是一名演员，比如说在2016年年底，她演了一部电影叫《心魔杀妻》，在其中担任女二号。在《心魔杀妻》当中，陈娇一改往日的角色和大众甜美的印象，挑战了一个非常另类的角色，叫宁宁，与以往的戏路反差也是很大的，十分值得期待。这是来自陈娇，《非你莫属》，上榜两周得票750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5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广东综艺传媒王百合《天河之恋》。 到个心都泪花飞，千年等一回，相思也无美，银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银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 天河之恋这首歌的词曲意境相当的空灵优美，王百合的演唱呢，更使这首歌曲尽显飘渺。一首悦耳动听的抒情歌曲，极具有音乐色彩的前奏，把听众引领到了一个特定的爱情画面中。王百合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演唱方式，诠释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上榜六周得票8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江西乐平跨越文化，世界搏击冠军方便，每当看夜空。 这一路走散的人不必勉强，坚持让我懂得学会坚强。 每当看夜空有星星闪烁，那一刻会是我翻越过山丘看来时的路，从不曾放任而停下脚步。每当看夜空有星星闪烁，那一刻会是我看过了太多悲伤和失落，总有一个爱我的人懂我。 方平啊，他除了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个散打强人。和所有男孩一样，他非常喜欢运动，也喜欢舞枪弄棒的。毕业于吉林体院，在拳台上柔劲儿十足，技术出色，不输于任何对手。这是来自世界搏击冠军方便他演唱的一首歌《每当看夜空》，上播两周得票856票，上升三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陈楚生工作室，陈楚生，侦探 C。 接受真实的答案， 今年是陈楚生出道的第十年，十年很长。虽然陈楚生在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但他对于音乐的态度始终是都不曾改变的。无论爆红还是低调，陈楚生敢于摘下冠军光环，重新带领乐队走上独立创作之路，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意义上的胜利。这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侦探 C》，上榜三周得票93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北京节气音乐歌者谢林，《三月的风》。 风，三月的风，吹走了冬季，轻抚你笑脸，忘掉那忧愁，伤心的回忆，迎着风雨，寻找你自己。吹呀吹呀吹呀吹过那绿绿的草地，风啊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过那高高的山峰，吹开往事尘封的梦，让春风围绕在 2017歌者谢玲带着她的原创歌曲《三月的风》走进听众的视野，用她那朴实而不失华丽、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表达出人们对新一年的感悟和态度。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风，三月的风，吹走了冬气，带给你春意，忘掉那寒冬。你不得不惊叹谢玲把每一首歌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又很有韵味。这是来自歌者谢琳《三月的风》，上榜六周得票9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庆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6月底7月初在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威肯音乐王爷，不是过错的错过。 说，就请你诚实告诉我，你怕伤害我，还是想要自由？他其实我早已经听说，离开并不是你的错，是我自以为是爱委屈了你这一路默默的承受。爱你只是当时倔强不肯说，想你不是突然却无处可说，回首那些千年的匆匆，分手不是过错，是错过。爱你是我对你放手的理由，想你后悔当时不懂得把握，我保持沉默是逃避的内疚，逼我说出心里话，我怕眼泪会流。 这是王爷的最新 EP《我可以》当中的第三首歌，不是过错的错过。曲风与王爷以往的摇滚风格不同，用了中慢版的大编曲与情感浓烈的声音，讲述了一段悲伤的故事。王爷不是过错的错过，上榜八周得票1021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开会。 回忆在这条街穿梭，我不要这样的生活，能不能让我断了想你的念头？爱你只是当时倔强不肯说，想你不是突然却无处可说，回首那些年的懵懂，这些年的匆匆，分手不是过错，是错过。爱你是我当时放手的理由，想你后悔当时不懂得把握，不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心掏空。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 九八点六、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奴公社、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你来收听第10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您加入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5期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海蝶音乐 By Two 爱又爱跳空进榜第十名。 不是你和我一起努力实现，在这颗美梦的终点，怎有奇迹出现？爱又爱，唱起爱，跳起来，拥抱最初的梦想，继续加油加油，唱起爱，跳起来，努力付出就有结果。 还是年轻的朝气，青春活力四射，16岁就出道的 By Two 俨然一副体育评论员里的娱乐圈老将姿态了。花花世界你怎么评说，他们就是不搭理。作为音乐人的真正态度，我想也就是这样吧。这是来自 By Two 爱就爱，他们一直在专心做好音乐，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799票。第九名福茂唱片毕书尽爱恋魔法，跳空进榜第九名。 书信他的慢歌不用说，特别特别的治愈，可以放松静静的去听着。而摇滚主题的歌呢，也非常适合毕书尽的嗓音，这首歌曲叫爱恋魔法，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51票。第八名太岳星图杀手锏乐队未完成的梦。 杀手锏乐队，他们继承了 Beyond、太极等香港流行乐队的传统，他们频频出现在香港的电视和广播当中，是香港商业电台叱咤903专业推荐的常客。杀手锏乐队未完成的梦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相信音乐，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是来自五月天和萧敬腾共同演唱的《凡人歌》，重新来演绎李宗盛的经典。我觉得这个合作是相当帅气的，充满着摇滚与热血。献给努力不同凡响的你，萧敬腾、五月天《凡人歌》上榜四周，得票91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滚石唱片831，《不关你的事》。 都不关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贪心不当破，只是累，偶尔不太受控。都不关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问候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是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尽心不当破，只是累，偶尔不太受控。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问候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 信我微笑带过，这说谎别说破，就让我继续埋下伤口。 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关于你的事不关于我，不关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 831他们强调不会盲目的追求潮流，音乐不像是五月天那样让大家充满着希望和信仰，也不会像苏打绿那样让你感觉到倍感温暖。831是你受到了挫折的时候去听，像朋友一样希望你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答案。这是来自831不关你的事，上榜五周得票95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第10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期的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同在。 我说你一直想着我，我也是一路上的黑暗，心会解开。 小雨这张全新的专辑《同在》共收录了11首单曲，他一手包揽词曲创作、和声编写和编曲的概念，他用了1000个昼夜反复的去琢磨，唯有在黑暗当中才能够看得清楚光亮。跟着小雨的歌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我吧。这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同在》，上榜四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中视文娱国际传媒 FS 组合《还你自由》。 还给你你想要的自由，是时候和你说分手，别再埋怨彼此给的爱足够。爱情并不是在作秀，感情的尽头就放手，感谢你曾经陪我走过每个路口，你的温柔 FS 组合还你自由上榜七周得票104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幸福小手。 每个春夏秋冬他给我依赖，没有一天不给我厚爱，静静望着我启程愉快，秋水失恋怎应对，别要畏惧他说爱下去，让我太累他恨温暖的诗句，观看我水仙轻轻倒退， 在妈妈眼中，一双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宝贵。可惜的是呢，有的时候娃娃恃宠而骄，任性妄为，往往令他们又爱又恨。这个话题，歌者就是从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到经过了失意、管教以及觉悟之后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她、爱护她的故事。也愿天下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郭嘉问幸福小手上榜七周，得票1168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应义音乐刘德华慢慢习惯。 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我的泪证明了你的爱有多美，我不配，爱不能成灰，祈求再多一次机会。不想喜欢一个人醉，不想喜欢一个人睡，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不想喜欢一个人飞，不想喜欢没有人陪，为自己赎罪，为你赎罪，一步也不。 这是刘德华他为自己主演监制的电影《拆弹专家》演唱的主题歌《慢慢习惯》。孤胆英雄因为使命不得不放弃爱情的伟大，果然啊，是天王才能够体会到这样的高度和境界。刘德华说，他的这一部《拆弹专家》就是要向所有的警察来致敬的。刘德华《慢慢习惯》上榜两周，得票120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二名。 最后为您揭晓第10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庆香港回归20周年，即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6月底7月初在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潮水音乐张信哲《夏夜星空海》夺得第10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 想着思念的尽头，夜夜不休，涌入海洋心口。海的梦中，你一直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 张信哲他尽管一路不断地超越自我，展现天王的风范，然而这首歌也是他所擅长的情歌曲式，他仍然是用心地去揣摩和投射，运用了大量的视觉想象与情感投入，得天独厚的唱功与丰富的演艺素养，进入戏剧般的诠释再次不凡上演。张信哲《夏夜星空海》上榜8周，得票1229票，上升1位，得了第10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本节目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Oh, oh, oh, 已经足够。 想象它会停止，那就像生命会结束一样，不可能，一定不可能，在我内心呐喊不停，独自一个人无法感受幸福，如果没有心爱的人相伴，失去你不敢去想象，爱你的心无法言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你的心无法言语。欺骗自己，用心去爱你，生命有你更有意义。曾经的太多的梦想，而那一切已无所谓，不去责怪过往的一切，你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我无法停止去爱你，爱你的心无法言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与你相遇是幸运，拥有你好快乐，为了你，为了你，爱你的心无法言语。 北京时间21:00。